好啦，好歡迎大家今日又嚟聽我講呢個中西人民精神。咁而家呢我係講緊一個呢理想嘅人民世界。咁樣呢上次都講到啦，呢個理想嘅人民世界呢其實呢係一個唔違反人性嘅人民，讓呢個人性能夠呢個呢充分表現完成人性嘅一個理想世界。所以呢其實所謂呢個人民世界呢就是要反對一些違反人性或者只是片面發展人性或者疾谷人性發展的方式所以我們所說的人民世界呢是要求人性能夠表現到出來的充分表現到人性的世界就是一個人民世界而這個所謂充分表現到人性呢首先呢我們就要自覺自己是一個人所以呢就不能夠呢講到呢人呢等於物人呢就是物的其中一種所以呢我們這個理想的人民世界的看法呢是反對這個唯物的看法的唯物的或者物化將人物化的一種思想咁喺呢個理想嘅人民世界裏面呢上次亦都講到係呢個應該有呢個宗教嘅生活嘅。咁點解呢因為呢一個宗教嘅生活呢係可以令到人嘅精神呢唔好物化正正就係呢個呢我哋要讓人性充分表現嘅時候呢其實呢就係要令到人呢個唔好物化。宗教呢就可以令到人嘅精神呢提升。如果人的精神物化呢就會背離了我們這個人民就會這個呢離開我們這個理想的了這個人變成民但是呢如果我們有宗教的生活呢我們就可以呢提升人的精神即是無論什麼宗教都好這個就是中西方的一些偉大的宗教都是能夠呢令到人的精神呢能夠提升所以一個理想人民世界裏面是不能夠反對一切的宗教思想或者想控制一切宗教思想是不得的這個我們相信神始終呢都是認為神呢是善的令到人呢能夠這個謙卑這樣就能夠提升人的一種精神所以這個理想的人民世界是應該有這個宗教精神令到人不要物化能夠提升人的精神令到人物化其中一種方式令到人這個就是呢就是將人視人成為一個物即例如將人視為一個工具這個就是所謂物化了視人為一個工具人只是社會的一個工具人只是國家的一個工具好像一個大機器裏面的一個螺絲釘這些就是所謂物化將人視為一種工具那我們現在要講一個理想的人民世界呢正正呢就是不會將人只是視為一個工具而是視每一個人都為目的每一個人都為目的的意思其實就是說每一個人他都要盡他自己的人性每一個人都要完成他自己的人格每一個人都要呢完成他自己的一個特性這個就是他的人性所以呢所有人都要努力成為一個有德行的人去完成他自己的人性用愛心互相涵蓋這個呢就是一個理想人民世界每一個人都是一個目的那個意思不是工具咁樣嘅時候呢人同人呢就所謂呢、這個佢嘅心嘅光輝係互相交映咁形成一個理想嘅世界所以呢個喺理想嘅人民世界裏面呢應該要有聖言點解呢呢個聖言呢呢個我哋唔好考究佢係咪真係呢呢、這個一啲錯都冇這個完全就係聖人呢、這個只要有一個聖言我們能夠一般人都能夠崇敬他的時候即是說呢一般人都能夠這個通過這個崇敬聖言而可以發展自己的德性而成為一個有德者的時候呢這個人的精神就能夠得到提升 人性咧就慢慢咧就能够发展到佢嘅个人嘅德性啊，所以咧一个社会咧一定咧要咧发展到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有德者啊，一个有德行嘅人，所以一定要有崇敬圣贤啊呢个咁样嘅内容喺里边啊呢个。中國社會以前咧就好重視呢一個咧崇敬聖賢嚇呢一種內容嚇呢種文化呢個嚇，西方就比較着重咧崇敬英雄啊，但係其實係崇敬聖賢咧提升人性咧就比較好啲嘅呢個。咁既然我哋主張係要呢一個咧提升呢一個人嘅精神啦，我哋希望咧每一個人都成為呢個咧有德行嘅人。咁樣要點樣先做到呢？咁我哋就要呢個呢陶養每個人嘅精神呢個呢令佢成為一個真正有德行嘅人。咁樣點樣先可以陶養一個人嘅精神呢？咁樣呢中國傳統嘅文化裏面呢佢哋嘅做法就係所謂通過一個禮樂嘅精神禮樂嘅文化嚟到去陶養啦。呢個所謂禮好明顯呢就係呢要令到人自發地實踐一啲禮嘅時候咧就係要佢咧發展佢一種咧內在嘅德性咁呢個係一種陶養嘅精神其中一種咁樣另外一種咧就係呢個所謂樂啦，禮樂啦，樂咧就係即係音樂啦音樂其實就泛指呢個藝術咁樣咧呢、這個。藝術呢亦都係呢最能夠陶養人德性嘅一種方式嚟嘅令到人能夠忘我令到人能夠感通所以呢個呢通過呢一個中國傳統文化裏面通過呢個禮樂呢係可以陶養人嘅德性所以喺我哋所理想嘅人民世界裏面呢應該呢就重視禮樂就好似呢個傳統嘅儒家所講的社會咁樣係一個重視禮樂的社會。好啦，咁樣咧重視禮樂係咪表示我哋就反對科學呢好似以前咁樣講就唔係。其實咧喺現代社會裏面除咗重視禮樂，當然亦都要重視呢一個科學啦科學都好重要但係咧問題就係、是、我哋而家現代世界好多時候咧就將呢個科學咧擺得太高啦科學太發達啦。以為科學凌駕一切人民的其他範疇所以呢我們所講的理想世界裏面科學固然是重要但是我們也知道科學只是那麼多範疇的其中一個之前我剛剛講過的宗教禮樂那些都是非常之重要的這個不只是得科學咁即係話咧，我哋應該知道科學唔能夠凌駕其他人民思想人民嘅範疇所以一個科學家應該知道一個科學世界係有佢嘅限制嘅這個真善美唔能夠全部被科學所壟斷這個科學可以求真但係藝術就追求美咁樣咧，你唔能夠咧連這個科學藝術都包括埋喺呢一個科學之下，咁啊唔得嘅呢個。咁所以一個理想嘅人民世界咧應該咧係有科學精神，但係咧科學精神唔係凌駕其他人民精神這個一個科學家係應該有一個咧胸襟，知道咧科學係有限制嘅好啦，咁樣除咗呢、這個科學同藝術之外咧，一個理想嘅人民世界裏面應該仲有啲咩咧？咁當然自己仲有其他範疇啦例如呢個政治經濟嗰啲，當然都會有喺裏面啦但係咧，我哋依家着重所講嘅咧，就係一樣政治同經濟。亦都唔係咧超越其他範疇嘅，亦都唔係咧要凌駕喺其他精神之上嘅。正如頭先所講啦，科學 求真啊，藝術求美，呢啲好重要噶，呢啲係直接培養人嘅一啲啊追求真善美嘅德行嘅精神啊，呢啲係相當之重要嘅啊，呢個而唔係咧啊，只係啊話呢個咧啊講呢個啊政治經濟嘅價值，所以呢個追求藝術同科學嗰個精神咧嚇啊係。應該是超越這個政治和經濟的規定的、所以呢我們不應該說、科學和藝術的時候都、要說那些、共產主義底下的藝術、社會主義的科學、等等、這些說法呢、就是、將這個政治和經濟凌駕在這個藝術和科學之上、那就不對了好了，那我們現在想繼續說的呢就是這個理想的人民世界呢、政治和經濟呢其實呢相對地是放得比較低的地位，固然它都是有這個很重要的一個價值啦，重要的一個範疇、這個重要的價值、但是我們之所以說它放得比較低呢、這個所謂低的價值層次呢不是由人存在的條件那裡來去講，人存在的條件呢即是說呢、我們人呢、要這個、生存、人要生存、這個呢、政治經濟的地位當然很重要啦、因為政治和經濟呢就是要提供人一個基本的生存條件嘛、如果一個你吃都沒得吃、這樣怎樣講什麼藝術、講什麼科學、這個講什麼其他那些發展、這個首先有得吃先能夠生存先，咁呢個就所謂存在嘅條件啦，呢個係生存條件。生存條從呢個生存條件嚟到去講咧嚇，經濟繁榮、政治安定啊，好重要啊呢、這個嚇、但係而家我哋講嘅一個理想嘅人民世界，我哋話將呢個政治同經濟放得比較低啊，價值層次比較低，佢嘅意思咧，我哋而家唔係從呢個生存條件嗰度嚟到去講啊呢、這個嚇啊。我哋係從呢個價值層次嚟到去睇呢個所謂價值層次咧，就係咧我哋睇翻呢個政治嘅安定經濟嘅繁榮，令到人能夠生存佢嘅目的係乜嘢咧？其實就係要保障人嘅文化生活啫嘛。我哋咁樣睇呢個咧，呢個條件政治同經濟當然好重要啦呢、這個令到人能夠生存但係人能夠生存其實係為咗咩咧？為咗生存而生存咧人能夠生存，其實咧係要讓人能夠實踐佢嘅文化生活。所以呢個政治嘅目的政治嘅安定性咧，其實咧係令到人咧能夠呢個可以保障到人，可以呢個自己實踐佢嘅文化生活。經濟嘅目的都係一樣，經濟嘅目的令到人能夠生存經濟繁榮令到人能夠呢個咧安居樂業呢個咧能夠生存，能夠生存就能夠從事唔同嘅文化生活咁樣咧就能夠咧將啲財富分配到唔同嘅人嗰度達到呢個唔同嘅文化嘅目的咁即係話咧人能夠生存你賺到錢啦，咁咧你有足夠嘅生活安定嘅生活啦，咁你就能夠去研究科學啦去做從事藝術創作啦去從事好多唔同嘅文化嘅活動啦應該係咁樣做噶嘛呢、這個不過呢我哋發覺呢我哋睇返而家現實上面政府好多時候呢發展呢啲所謂科學藝術嗰啲活動嘅目的呢啱啱調轉去為咗呢一個呢經濟同政治服務嘅目的係發展政治同經濟啱啱調返轉而唔係呢為咗發展呢一個呢科學同藝術呢、這個嗰啲咩文化區科學園之類咁樣冚唪變成地產項目咧，就知道啦。咁就佢咧就係、以發展經濟政治為目的就唔係真係咧以呢我哋呢個理想人民世界咁樣嘅諗法啦就係、是、以呢、這個經濟政治咧 就是目的呢，就是让人能够实践他的文化生活。咁所以呢，我哋呢种睇法呢，其实就係想讲政治经济嘅活动其实只係一种手段，而唔係一种目的。人嘅生活当然佢係离唔开政治同经济，但係人呢係可以唔参加政治同经济生活，佢可以有其他嘅文化生活嘅追求去陶养，佢可以唔参加政治同经济佢唔理其呢啲政治啊、經濟啊呢啲乜嘢噶，佢淨係需要從事科學研究，或者淨係從事藝術創作咁都得噶咁所以呢一個咧，理想嘅政治經濟其實咧個目的應該係咧支持呢個文化發展保護呢個文化促進呢個文化，照計應該係咁嘅，所以呢個理想嘅所謂政治家經濟家就應該係點咧？應該好尊重文化、愛護文化一個理想嘅政治家同經濟家應該有咁樣嘅德性，有咁樣嘅人格、咁嘅胸襟而唔係咧就只係借呢一個科學藝術嗰啲名目咧嚟到去發展地產咁樣咧，嗰啲咧就唔算係一種胸襟唔算一種德性咁所以一個真正嘅政治家經濟家應該咧就係能夠尊重愛護唔同嘅文化尊重愛護唔同嘅人格。理想的政治家他是不會用權力去壓制一些沒有權力的人這個追求一個理想的政治家他追求的是一個理想的文化，而不是追求權力不是只是為了鞏固或者增加自己的權力而是應該去追求一個理想的文化。所以一個政治家的責任呢，他其實應該是令到人放心有信心嚟到去從事一啲更豐富更好嘅文化生活令到人可以一般人一個政治家的責任應該係令到一般嘅人民咧係可以咧唔需要參加政治冇一種參加政治嘅感覺而能夠得到佢自己嘅文化生活一個政治家應該係咁樣諗噶嘛但是我們現在現代社會當然啦，這個不能夠離開這個政治講不能夠離開政治來到去講亦都需要講這個人人都有個政治責任的因為呢我們要避免在政治上面出現這個專制的政權我們呢講人人平等，所以呢就每個人都應該有同等的政治權利所以呢要講這個平等的政治權利不可以有人或者一個某個黨長期把持住這個政權所以呢我們是要主張實行這個民主的政治的這個呢就實行這個民主政治呢就唔係話呢就要逼人呢去參加呢個政治啱啱調轉實行呢個民主政治呢就係希望令到呢政治上面唔好係一個專制嘅政權，專制嘅政權就容易去逼某啲人逼一啲冇權力嘅人去參加政治，反為呢一個呢民主嘅政治呢就能夠避免政治上面的一種呢這個獨裁專制咁樣，所以這個比較能夠讓人能夠放心去實踐這個文化的生活好啦咁所以我們當然都需要有這個政治的這個活動啦但這個政治活動不是屬於這個最有價值最高級的活動我們講回都是它的目的都是讓人有一種實踐到它自己的文化生活好啦，這樣呢我們現在想講的一種呢理想世界 嘅政治係點樣呢？其實呢就應該係呢天下一家。這個所謂天下一家呢，即係話呢整個天下裏面呢係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國家。譬如用中國嚟到去講，即係話這個整個嘅天下裏面一定要有一個獨立嘅中國喺裏面。好啦，咁樣呢即係這個有好多唔同嘅國家喺呢個天下裏面都能夠獨立存在嘅。咁呢個所謂天下一家，咁樣點樣先至可以達到呢個天下一家呢？就唔係用武力去達到，如果用武力去達到嗰啲呢就唔係叫做天下一家啦。用武力達到嘅始終去到最後都會被武力所破壞返。你無論邊個人嘅武力好犀利，邊個民族嘅武力非常之強大，能夠呢個統一到天下都好啦，去到最後始終呢都會被另外一個更強大嘅武力所破壞。所以這個我們現在看回現代世界，就算它會出現這個好像一個當年這個秦統一天下的情況那樣，某一個國家例如美國統一了天下都好，這個它都會好像秦朝那樣滅亡。所以呢我們現在想講的一個所謂天下一家的理想呢，這個是一個出自人心的理想。這個人心的理想就是想一切國家的人民都是可以和諧地發展的。每個國家它有它自己的人民的文化，每個國家有自己的人民世界。他們那個人民世界呢全部都可以很和諧地發展。這樣呢怎樣才能夠實現到這個理想呢？就是要呢我們所有人都有一個人心我們的人心能夠擴充，能夠發展人和人能夠互相了解這樣才可以發展到這個理想世界出來，而不是靠武力去解決或者靠武力去建立這個世界。這個武力或者這個軍隊只會令到這個人破壞了我們自己的人心，破壞了人民破壞了人和人之間的關係令到人和人不能夠了解所以這個呢用武力來到去吞併天下這種方式呢其實是不能夠建立一個理想的人民世界一定呢是一些沒有人心的人一些獨裁者一些野心家才會是用武力來到去吞併天下的不過他們呢就會呢喊出一些很漂亮的口號的，很多時候這些獨裁者野心家呢不會說我是野心家我是獨裁者這樣的他們總是會利用這個所謂我們現在所想有或者每一個人都希望有的一個所謂天下一家的理想用一個這樣的理想來做號召來到實現他自己的野心好明顯譬如之前這個共產黨就是講一個共產主義的理想一個呢很平等的世界共產的天堂用這個這樣的理想來去吸引人其實呢就是實現了統治者的野心譬如抗日的時候日本人他們都是說什麼要建立什麼共榮圈什麼之類這樣都是一個好像很理想的口號這樣但其實都是實現一個所謂野心他們自己的野心這些用武力來去吞併天下的人這些獨裁者野心家他們雖然有個天下一家的口號但是其實他們是沒有天下一家的理想所以當人民知道原來他統一了這個世界他根本就不是想做到這個天下一家在這個時候呢 佢一定就會有力量出嚟咧啊，否定佢啊，一定會咧啊，令到佢覆亡啊。所以呢個秦朝啊，必定覆亡啊。今日都係一樣啊。如果啊有一個咁樣嘅野心家出嚟，想話統一世界，佢一樣係會覆亡啊。咁所以呢個我哋要求啊，天下一家就一定要發展人心，發展人民。就不是發展這個呢、這個武力、發展這個軍事、即是現在、很多國家、他們呢、發展的、所謂強國、大國崛起、這個呢就是其實發展這個、軍事的大國、或者經濟的大國、賺很多錢，或者不是賺很多錢，或者用很多錢、這個、來到去這個發展這個軍隊、軍事力量咁樣呢，其實就唔能夠達到呢個天下一家，唔能夠做到呢個理想嘅人民世界。發展理想人民世界一定要發展人心，發展人民，每一個人都係有一個有德性嘅人先得。咁所以呢，而家我講嘅呢啲雖然都係一啲老生常談呀，呢個即係以前傳統落嚟嘅一啲講法，但係其實真係嘅，除此以外別無他途、這個、理想的政治社會一定有政治上面的、不同的等級、一定有不同的等級的、這個、由價值的高低、來到去定這個等級、這個這個高低的關係、這個在政治上面的所謂高低的關係呢、就不是一個壓制或者反抗的關係，亦都不是一個服從或者支配的關係，又不是一個隸屬和領導的關係，而是尊重和涵容的一種關係。所以呢，所謂理想的政治社會，政治呢既然呢它的目的呢是為了要建立一個、這個真正的、人民世界、讓每個人能夠發展他自己的文化，讓人發展他自己的人性德性、這樣的時候呢，其實呢在一個理想的政治社會裏面呢，每一個人都應該會尊重不同的人、尊重其他的人的、這個、所以呢在政治上面、這個、雖然有所謂層級、有所謂不同的等級，但是這些等級的關係呢，其實呢仍然都是一種呢互相尊重、互相、包容的一種關係來的、這個、即這個政治上面是這樣、這個、其實在一間公司、一個機構裡面、都是這樣、這個、上級和下級的關係呢，其實呢就不是一種呢所謂領導隸屬或者服從支配這樣的關係，要搞得比較差就是那些、壓制反抗的關係啦、這個、一種、一個、政治社會或者是一個、機構裏面、這種呢、上下等級的關係呢，仍然都還是應該是理想地應該是一種尊重和包容的關係、在這種關係裏面呢才真正能夠建立到一個、理想的一種、人民世界、人民社會、這個讓人能夠呢發展到他自己、不同的人民的精神、這個才是我們所想講或者想要有的一個、理想的人民世界、這個啊、所以這個呢現在我們要講的就是說，在這個理想的人民世界裡面、政治問題、這個呢不是最重要、這個、政治問題是要用來這個呢、令到人、能夠、發展到他自己的一種、人民精神、這樣的一種目的、這樣下一次呢我們就會講下這個呢、經濟的問題、這個、經濟問題一樣亦都不是、在這個呢人民理想的人民世界裏面、都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種層級、這個經濟的目的亦都是讓人、能夠呢實踐他的、人民精神，讓他實踐他自己的不同的人民的文化、 好啦，咁今日咧就讲到呢度啊，好多谢各位啊，咁下次咧啊，欢迎大家啊再次啊收听，多谢。